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3集《灭门三》。另一头的密室里，听见季雨舒这般肉麻至极的话后，高阳忍不住看向谢景星。 他没事吧？这样的毒妇都敢招惹？这不是芍药姑娘，这是食人花姑娘啊。 谢景行扯了扯嘴角， 不知死活。 而听完季雨舒话后的沈妙，在季雨舒殷切而热烈的眼神中冷静地说道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与季掌柜说说我的计划吧。季雨舒立刻正襟危坐。 好的，沈姑娘请讲。 如今名气人都知道，十年前陛下遇刺，玉亲王以身相救，从刺客手里救下陛下，折了一条腿，那刺客却逃了。 不错。 哼，我要你传出的这个消息很简单，那就是最近玉亲王处死了身边一个贴身侍卫，那个贴身侍卫很巧的，除了稍微老了些，同十年前的刺客生得一模一样。 这 季雨舒先是愣了愣，突然猛地顿住，手中的茶杯差点一个不稳翻倒下来。沈妙微微一笑，这个消息请季掌柜务必上达圣听。 这是真的？ 季雨舒试探地问道。真的假的，季掌柜想办法让他变成真的不就得了？ 你 季雨舒盯着沈妙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觉得这个看上去比他还要小很多的小姑娘实在是个怪物。沈妙站起身来，买卖做好，我也该走了。季掌柜动作可要快些，至少要赶在亲王府灭门案之前呢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就再也不看季雨舒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外头的红绫候着许久，见他出来，知道买卖谈好了，领着他又往外走。密室中，高阳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 沈家这么厉害，我并非觉得是好事。如今僧多粥少，我以为沈家不可久留。 留不留我说了算。 谢景行懒洋洋道： 借沈家手对付玉亲王老狗也不错， 也许沈家有一天会这么对付你。 如果他们敢，我也不介意斩草除根。 谢景行漂亮的黑眸明明灭灭。 东西还没下落？ 高阳摇了摇头。 灭门当日我亲自走一趟。 谢景行坐直身子，把玩着手中的玉杯。 我就不信还能飞了。 你真的认为玉清王府能被灭门？沈妙主意打得妙，可行事起来总会有意外发生。 意外？ 谢景行轻笑一声，半垂的桃花眼眸酒酿一般醉人，然而长长的睫毛下眼神锐利如刀，仿佛猫抓老鼠一般的戏谑道： 自打我遇见他开始，他就没有过意外。 时日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将军府是个很奇怪的府邸，在未曾出事的时候，一切自然被掩饰得其乐融融，各自安好。从前几方之间的关系，至少在外头瞧来是好的，直到一把大火烧了沈家祠堂，也烧光了沈姓夫妇对二三房的信任，大房至少和他们的关系是僵了。如今沈清失了清白，要嫁给玉亲王，明里人都知道这并非好事，然而陈若秋和沈月却还是高高兴兴地忙着筹备沈清的婚事。虽说皇家赐婚总要表现得高兴些，但是自家人倒犯不着做出如此开心的姿态，这样看来未免也显得太过凉薄了一些。 沈婉云因为沈清和沈贵吵架，沈老夫人偏袒沈贵，对他这个做媳妇的越发不满，也不说把掌家之权交还给沈婉云的话。陈若秋得了老夫人看重，自然是做得越发的殷勤。沈婉云心中愤怒，对待沈老夫人的时候也忍不住流露出怨愤。沈老夫人更绝，直接把沈元柏留在了荣景堂，不让沈婉云见了。至此，沈婉云倒成了偌大的沈府中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，便是他从前的那些下人，有些也都暗暗地投靠了眼下风头正盛的万姨娘。沈婉云在彩云院整日不是破口大骂，就是和沈清抱头痛哭，真有了几分疯癫的模样。这些都和西院没有半分关系。沈信夫妇有意识地和二三房保持距离，态度皆是不冷不热的。通过这件事，大约也是看清楚了二三房梁博的心性。至少在沈信和罗雪燕看来，若是沈清遭遇的一切落到沈妙身上，他们二人绝不会就此忍气吞声，怕是拼了命也要给沈妙讨个公道。加之如今沈妙懂事了许多，对待他们的态度也不像从前一样疏离，让他们觉得向文惠帝讨个留在定京城的恩典也讨得很值。屋中，白露开口道， 大少爷方才又挑了几样宝贝首饰给姑娘，还给姑娘讨了几张银票，奴婢给姑娘存到匣子里去了。 沈妙点了点头。沈秋自从知道他是去了风仙当铺后，还以为他缺银子花，愣是每日从宫中赏赐中挑些精巧的玩意儿送过来，要不就是直接送银子，还对他说， 妹妹，没银子就告诉哥哥，哥哥给你，可别去什么当铺，我沈秋的妹妹哪里需要去当铺换银子。 沈妙也懒得跟他解释，加之银子这东西再多也不烫手，便也欣然接受了。距离同陈家兄弟见过面已经两日了，明日就该再去一趟风仙当铺，也不知陈月山和陈月海打听到沈家妹妹的下落没有。那沈家姊妹的身世无疑是很可怜的，而他得知这个消息却是上一世的事情了。嫁给傅修仪，傅修仪刚刚登基的时候对玉亲王很是不耐，傅修仪毕竟不是文惠帝，玉亲王对他也没有救命之恩，作为一个刚刚登基的帝王，有一个只会给自己找麻烦的王叔，实在不算什么值得高兴的事。江南豫州陈家终于在三年后得知了陈家姊妹的遭遇，当时也刺杀了玉亲王。这兄弟二人倒也血性，直接把玉亲王的另一条腿也废了，可惜还是让玉亲王捡了一命。玉亲王大怒，要追查究竟是谁，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傅修仪。要查清楚刺客，天南海北的何其艰难。不过傅修仪幕僚遍天下，其中也有江湖客，有人就给傅修仪提了风仙当铺私下里的营生。傅修仪自己并未出面，拆了人花重金去买刺杀玉亲王的刺客消息。说来也奇怪，那风仙当铺接了这笔生意，可是一直都没做成，说是没有收到消息。风仙当铺没有收到，傅修仪自己后来查到了，于是江南陈家也的确迎来了灭顶之灾。这一事沈妙老早的就想到此事，早在玉亲王对他起了别的心思，同任婉云开始交易的时候，他就布了这么一个局，一切都在照着他的棋盘走。沈清被凌辱，任婉云的反击，就连沈清的意外有孕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顺其自然的在回朝宴上牵扯出孕情，沈清要嫁给玉亲王，玉亲王暴怒，玉亲王会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他的身上，于是陈家的人到时候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暗中筹谋。至于皇室中就更好做了。其实沈妙一直有一种猜测，以风仙当铺的本事，未必前生就没有查出是陈家人刺杀的玉亲王。可是傅修仪的人一直都没有回消息， 或许是风仙当铺故意为之。莫非风仙当铺的人和玉亲王也有什么局域？所以之前在临江仙的那尊阁楼中，沈庙故意试探季雨书，说出灭门二字。季雨书的神情愕然，却并未有畅快。显然季雨书与玉亲王府之间没有什么恩怨。不过死过一次的人，有些时候的直觉却是准得可怕。季雨书的反应非但没有打消沈庙的猜测，还让他心中有了另一个怀疑。若是如此的话，一切也并不是不能解释。也许风仙当铺背后的主子还不是季雨书，那背后之人是谁呢？沈庙想不出来。他本以为自己前身贵为皇后，也曾跟在傅修仪身边，这些大大小小的秘密尽数掌握于手中。如今看来，这其中的水深倒是比想象中的更凶险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玉亲王府的门要灭，玉亲王的命要收，至于沈清，自然也应该生不如死地活着。前生沈清曾到牢狱之中看他，今生他也要原样奉还。霜降抱着花盆走了进来，笑道： 昨个太阳大，奴婢便将花盆拿出去晒晒太阳。姑娘说这几日恐会下雪，要奴婢拿布伞遮着，奴婢还不信。谁知道今儿一早就下雪了，多亏了姑娘做准备，否则啊，这几盆花可惨，奴婢也闯祸了。 说起来，姑娘好似很喜欢做这些准备。 白露笑着说道： 早早的准备这些东西，早早的想好可能出现的不对，每次到了关键时候，咱们都是轻轻松松的就过去了。姑娘这性子极稳妥，好得很呢。 沈庙微微一笑，明亮的双眸映着外头的小雪，仿佛磐石一般坚定。他道：没什么，我只是不喜欢意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